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凝视着身边路人穿梭，思绪像被戳破的气球， 所求无味的小困惑很容易坠落。不要想太多，想太多，想太多，总会有笑容飘零在我心窝。胡思乱想只会让我错失下一个结痂幸运的掌握。绿灯在闪烁，没有远山洞，来求答复的清楚，心情很概括。看了那么多，却就算什么，要完美丽的生活，添一道彩色。大路为什么总有些破，天桥上扎着多少美梦，

果无人占据这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，如果我们必须谁可白爱，如果这不只是场梦，人们说多一点爱， 只是我爱你，你爱我的爱， 为了谁而存在， 世界也走 事情不能一次一次一次重来，看看这未来，每天的春暖花开，需要你我一点一点灌溉、哎哦哦哦、如果红玫瑰再也不开，如果那候鸟再也不来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意，如果我们必须谁给带，如果无人占据这舞台，如果世界没人能主宰，像我这种好男人也不在，如果我们必须谁给爱，如果这不只是，如果这不只是，如果这不只是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

想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。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 北京时间21:00。